奋至人至此的真主之名，信奉天经者和以物配主者，他们中不信道的人没有离开自己原有的信仰，直到明证来临他们。那个明证是真主所派遣的一个使者，他诵读重节的月册，其中有许多正确的经文。信奉天经者没有分离，直到明证来临他们。他们只奉命崇拜真主，虔诚敬意，恪守正教，谨守拜功，玩纳天课，这是正教。信奉天经者和以物配主者，他们中不信道的人必入火狱而永居其中，这等人是最恶的人。信道而行善的人是最善的人，他们在他们的主那里的报酬是下临祝贺的常住的乐园，他们将永居其中，真主喜悦他们，他们也喜悦他，这是敬畏主者所有的。伟大的安拉至实的语言。